咁啊，柯能就话啦：此路同结，云何解趣呢？咁柯能就话：呢啲路咧，即系呢啲烦恼啊，呢啲啊系同时叫做结咁啊，呢啲生死嘅结根，又点样去解趣啊？咁咁法咧，将呢条结咧拉啊嗰边咁，带嚟啲拉咁。得唔得啊？咁样解得唔得啊？得唔得啊？唔得。佢话拉咪左边，得唔得啊？咁样解咗佢得唔得？二拉就二十，我结就二拉二十，左又唔得，右又唔得。哦，问柯能咁样得唔得？柯能话唔得。咁去问呢边，问柯能得唔得？柯能话唔得。咁啊。法告柯能，他说我现在以手啊左右各牵都不能够解咯，这样又不得，这样又不得，究竟怎样才得啊？你说咯，是法不识啊，抑或特登咁试下柯能啊？法当然是识啦，系咪？咁啊试柯能啦，咁啊试柯能咧，问柯能咧，柯能识唔识咧？咁柯能是识嘅。柯能怎样识啊？柯能说，他说，柯能答他说，法说，我这样又说不得，那你设一个方便咯，怎样解咯？柯能说，当依结心，在这个正中根这个心，在这个正根心，一拉，就拉开了咯。那这个是一个譬喻来了，向左等于凡夫执有，向右等于外道执自然，众生一执因缘，外道执自然都不得，有所执着不得，当依结心呢，依中道就得了。哦，有意思的。咁嗱，经话经问下，就指法啦。柯能，我是佛法从因缘生，哦，从因缘生，非采世根和合粗相，而来发明世七世法，知其本因，随所现出。话话俾柯能听，啊！佢话我以前曾经同你讲过啦，显拔一个圆通根啊，一门深入，从呢个根而解结，乃至成佛嘅法门，都系从因缘生嘅。但系呢种因缘咧，唔系你所执着，而为我所破嘅世根法嘅所讲一切法从因缘生呢个因缘，而系法所发明世出世根一切法，明白佢嘅本因，系随佢所随现咧所出嘅因缘。因为法嘅智慧咧系通达四圣六凡嘅境界。是明白圣人的清净和凡夫的染污，本来的因都是为心而建立的，所以叫做法发明。譬如说本经所讲，一切因果世界未曾因心成体，一切因果世界未曾因心成体，这个就是法所发明的，世根法、出世根法，一切一切都是以这个一切为心，为心建立的，所以是而来发明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由于这个心性啊，不变随缘，虽然不变，能够随正缘染然，所以就产生十法界差别种种的现象。但是心性虽是随正缘染然， 但是它本体不变，不会变成染，也不会变成净。所以十法界所有一切之法都是如来藏性，这个是如来发明的。如来不但发明这些世出世法，这个一切法都是为心所现，同时知道二事乃至行识界外一滴之耳，亦知投诉听落耳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有几多少点？没人知道，佛知道，佛的智慧可以知道，他发讲的，佛不会 打妄语的。现前种种呢，诵直经曲谷白污言皆了言由，现前世界里面种种现象，从事是很直的，那些荆棘丛林是很曲的，那些谷是属于一种鸟，也是可以说是白鹤，白鹤是白的，乌鸦是黑的，这些为什么佛都知道，知道它的原因。是故阿难，随以心中选择六根，根结若菜，尘相自灭，知妄消妄，不增何待呢？他说法呢是个智慧，明白世出世间一切法是因缘生的，是为心所现的，甚至到呢世间现象界，乌鸦是黑的，白鹤是白的，甚至到其他十法界里面一切一切的差别上，佛都知道，这些呢都是为心所现。所以呢你亦可以为心去选择你六根之中其中一根呢去修行，那这个一根里面的结解了呢，其他那些尘相自然是灭了。尘相既然灭这个就是真心啦，还等什么啊？所以呢这里是法，是现阿能修，是选拔一个根去修，然后就可以解结，一根既反现六根就成解脱。根结除了之后呢，尘相亦灭了，尘相既然灭呢，就是幻开见热咯，真心就显现了，还等些什么呢？咁跟住呢就发呢就讲这个解结了。阿难，我今问你，此结波根六结现前啦，同时解形得同才否？法呢特别 提出问阿难，他说这一条根有六个结，我一切解，一切解了它，得不得？得不得？不得，是要一个解现一个，然后解一个，不能够一次一切一列列晒解，二列列二杀的，是吧？咪二杀咯，咁啊要一个一个解。法咧就问阿难，一次解得唔得啊？咁结咧就是次第二成噶嘛，第一个结成就第二个、第三个解，又是一个一个解。虽然是话上根嘅人啊，上根离智嘅人咧，顿修顿证，呢部经就是讲现修现证，但是都要次第啊。等于乜嘢？等于呢特子。如果唔利嘅刀咧，净系一张一张咁刺啫。利嘅刀咧，一刺落去即刻刺晒佢。但系仍旧有次第，系咪啊？第一张先到第二张，第二张到第三张，仍旧有次第。即是说上根离智的人，就算你修行都是有次序的，等于解结呢，是解现一个结，解现什么结？解现动结，然后解正结，解现正结，然后解根结，解根结，然后解各结，解各结，然后解空结，解现空结，解灭结，一个一个次第去解，不能够一下解，一下这样你以解而结而来 二十冇辦法解哦。咁所以咧，佛咧就問阿難，阿難咧啊，亦話咧，佢話唔得啊，嚇結嘅時候唔係同時啊嘛，結嘅時候一個一個結啊嘛，六結生嘅時候咧係一個一個次第而成咁，解嘅時候咧今物誒當需次第而解咯。六結雖然是同一條絲根的體，但是結的時候不同時嘛，所以解結的時候呢怎可以一齊財呢？法話六根解財亦佛意事，你明白就得了。六根解財呢是一樣同時一條絲根這樣，不能夠一下一提解財的，要慢慢一層一層地解。咁啊，於是點樣講咧？咁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，空性圓明，成法解脱，解脱法而開空不生，是名菩薩，從三摩地得無生忍。哦，呢度咧就係、是、明白咧，係解結嘅次第啦。此根初解，就是说是此根初解啊，六根之中是但选择一根，耳根也好，眼根也好，鼻根也好啊，这个二十五性呢每人是依一根而入到的。咁啊，你可能选择一根，这个根呢能够解财呢就先得人空了。咁呢个根係选择圆通根。圆通根係最圆最通係咩？我哋有六根啊，其他二十五圆通之中呢每一个圣人呢有啲依眼，有啲依鼻，有啲依耳，每个依呢个根唔同嘅。但係呢呢度呢阿难呢法呢就暗示佢呢係选择耳根啦。哦，此根就是指这个指法，指这个圆通根，圆通根即是指这个耳根。依这个耳根下手修正呢，是这个耳根的梦性啊，以外界的星尘铁节反梦梦自性，外梦所梦的尘，这样呢就解了冻结了。嗱，點樣講咧？咁嗱，而家你試下嗱，我喺度講緊嘢，你唔聽，你將你嘅盲性，我唔聽法師講，我調轉嚟問下我盲性，調轉嚟咧，以外界嘅星塵貼咗節嘅時候咧，你就好靜噶啦，不覺得外邊有聲音嘈住你啦。呢、這個時候解咗一個結。动结解咗啦，进入正结啦。呢、这个时候就系系乜嘢啊？咁解咗动结，除咗起业上唔作业啦。嗱，如果你听同个耳根同星尘相对咧，你就听下听下。而家响度听经仲系好向善方面发展。如果你听音乐咧，聽到那些不好的音樂呢，你就會動心的了。或者你聽人家說話呢，你就說、他鬧我，你就發脾氣的了。起業咯，作業咯，是不是起業上你不聽，不聽理他那麼多，我根本不理你，我看看我的心反盲盲自性，我說我那個盲性是怎樣，我看看看看盲性無形無相，沒有東西的，冇咗动啊，除咗呢个动结，哦，冇动结啦，系咪？再进步去修咧，咁再进步去修咧，咁啊，我哋之所以动咧，就因为有呢个色心分别啊嘛。听下嘢，分下好唔好啊？咁我哋而家再进步咧，望咗外边嘅层，冇咗声音啦，反过嚟睇下我哋呢个色心，呢、这个色心仲有冇分别？睇住佢。等于拆咁，你睇住佢，佢就唔喐啦。哦，你一睇住佢呢色心咧，佢就唔会分别， 不会打妄想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内边没有妄想，外边没有尘的声音，那呢动静异相，了然不生。哦，正结都没有了。再解埋一个，要想结心解。现在结心几容易解，等于结心解呢，可以解埋这个正结了，没有这个正结了。咁呢个时候呢，就係冇呢个乜嘢，冇呢个名字上停咗分别我执，冇咗分别啦，动静异相了然不生。哦，咁难解嘅。咁嗱，呢个时候呢，就冇咗分别我执啦，停咗分别我执，动结停咗分别上，就再进步咧，正结都解埋，正结解埋冇咗名字上，就停咗分别我执，系咗正结，就而家剩翻四个结啦。哦，再进步咧，所谓再进步咧，即系当你收一心三共入禅定嘅时候 ，OK， 再进步，再进步用呢个止共嘅力咧，啊，不但所问嘅外边嘅尘啊。是忘了他，忘记了他，连能问尘的问性的根呢都不可得，根和迷尘都忘记了他，能问的根所问的尘两种都忘，这个时候尘和根都没有迷，就解了根结，解这个根结，再解迷根结，解多一个结，解完根结呢，就除了執取上，即是前面所說的路見法塵沒有了，取多了一個結，啊，這裡自由很多了，是不是？這裡自由很多了，沒有以前這樣綁實綁實，那就填什麼呢？填驅生我執，剛才只是填這個分別我執，現在是填這個驅生我執。哦，已根的结既然是解了呢，哦，就填了这个驱生我执，已经的结解了呢，其二六根，其二五根的结都解了，这个是叫解了根结，解了已根的结呢，眼根的结，鼻根结，舌根舌，已根的结通通都解除。哦，那即是前面经所讲一根既粉现，六根成解脱。前面经文话，哦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断了见思烦恼，出了这个分别生死，证阿罗汉果，叫做此根初解先得人空。而家是讲修正的次第吓，先得人空，咁就是断了我执咯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，进一步空性言明成法解脱，二性圣人虽然是证了我空，断了我见，未得法空，即是说三界的粗的见思烦恼虽然是除了，但是三界以外的什么烦恼，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未了，咁所以佢呢个空性咧系未达到圆明嘅境界。如果系菩萨咧，进一步修正咧，就系，是，不自于三界嘅有，亦不自于出三界嘅空。再进步去修行，咁样空性咧就得以圆明，吓，啊，时空幻遍，空性遍一切时。是是穷于三世，幻是遍于十方，好大好大，这个空性好光好明，又这样去进修呢，就可以填这个未的世的话，未世的话就是尘沙烦恼和无明烦恼，哦，不为这个我空，不为这个我空和这个法空所缠缚 叫做化解铁，这个就是菩萨境界了。经文说此经初解先得人空，空性言明成化解铁，成化解铁这个时候呢就解什么结啊？解第三个，第一二三，解了第三个过结，解了第三个过结，那是舒服很多了。这条筋恢复了很多了，是剩最后这两个这条筋，那就很自由了。那就解了这个过结，那于是呢这一种境界就是前面经文所说法妄不识消灭了，不会再法妄不识了，断了这个分别法执。你记住有次第的分别我执之后再开生我执，开生我执断了之后开断分别法执，分别法执之后断开生法执。这个呢就叫做空性言明成法解铁，上一步呢法解铁而虚空不生。菩萨现在是讲菩萨境界，菩萨不执着我，不执着法，即是什么啊？即是天层沙烦恼，度众生不着相，度众生不见有能度之我，不见有所度的众生，虽然不见有众生可度而终日度众生，虽然终日度众生不见有一众生可度，即等于金刚经话二是灭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一切众生可度，这个所以金刚经不是讲空的，要度众生的，但不执着而已所以呢不但我空不生，法空不生，不生亦不生即是不生我空，不生法空，这个不自依有，不自依空，亦不自依空空，这个叫做开空不生。那呢空过就极然，能空所空都灭了。这个时候怎样啊？解到这个了，解为这个，解为这个空结，解为这个空结自在得好多了解埋呢个空结，系净呢一啲咁多，系呢一啲咁多啫。呢啲好好舒服啦，呢个系咪解结啦？咁呢一个时候咧，就系田粪田区生法执，粪田就系乜嘢？系菩萨入呢个十信位，然后。上一步呢上入初字梵田无名梵净法身，这个是叫做虚生法执，这个虚生法执好实好实好微细好微细，要好大力然后先咩的咁菩萨呢入到呢度参焚咗佢，降伏咗佢，未能够解决佢，打线拉开，未拉得开，未拉得晒，一啲一啲一啲咁样拉，咁即系一份一份无名咁样填，填到最后哦，填晒啦，咁嗰阵时成佛啦。咁而家咧，佢话嚟菩萨嚟到呢一度啊，就叫做乜嘢啊？嚟到呢度咧，就叫做入心魔地得无生人，入心魔地得无生人。从根解结所得的名这里是从根出讲出从根解结所得的名是什么，叫做三摩地。三摩地翻译中国叫做大定，是指首灵阎王大定，亦即是这个叫做妙莲花的大定，亦即是叫做金刚王宝国的大定，亦叫做二云三摩提。菩萨依这个定义去修呢，无自心无所自，就毕竟清净咯。心无所自就是清净，这样呢就见到什么，叫见到无生理，见到无生理，见到无生理呢淫风起， 人悲哀不动叫做忍，忍就是不动的意思，进入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这个就是初智菩萨。进入不可思议的境界，嗱呢度你听过吗？二乘圣人咧所证咧，亦可以讲叫做证无生理。但呢度嘅无生人咧就唔同二乘圣人所证，菩萨呢度菩萨所证嘅无生人，唔系同于二乘所证嘅。哦，系乜嘢啊？二乘所证嘅无生人咧，无生法。是知道空的理，真空的理，这里所证的无生人是证入知法发生的功德，填一份无明，证一份发生，是在大乘见道位。大乘见道位即是研究初次，是别教初地而去修正到这个时候，妙心已经明白了，道眼已经打开了，咁咧能夠唔會好似我哋而家心心念念都打妄想啊！佢心心念念做乜嘢啊？係進入濕婆野海。濕婆野係翻印度話，翻譯中國叫做乜嘢啊？記得嗎？一切智，進入法智嘅境界，漸斷四十二品無明。然后舔到最后一棒品无明，先舔尽呢个虚生法执，最后吓，恭喜你啦！呢、这个结都除埋，容易啦，哦，恢复呢个清净本源本嚟面目系咁样，冇裂啦，冇烦恼啦，哦，咁呢个位置系乜嘢啊？恢复一心成佛。正法啦，呢、这个就系讲我哋解结，因此就系讲我哋修呢个守定二望大地，一步一步一步咁进入，明白吗？呢、这个就系二望圆通所讲嘅境界。嗱，而家先讲呢个二望圆通境界，将来咧，观音菩萨讲又系咁样修，啊，又系初依文中入流蒙所入寂静动寂静动静而上了然不生，系嘛？而是渐增文所文尽，尽文不自觉所觉空，空上空空觉然空性然明成法解脱，系嘛？咁、这、呢个一路一路一路就系耳门圆通嘅境界，就系、是、修呢个耳门大定嘅境界，哦。咁等到我哋除尽呢个最后解呢个灭见咧，就系、是、除咗呢个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，除咗三相，除咗呢个三世嘅相咧，究竟证得佛果菩提，就取消无始心性狂念啦，取消呢一种境界哦。